也就是说或许我们看过的电影经历的事情、嗯、在当时不会有觉得很大的功 效，对，只是有一点点涟漪而已， 对， 但是并没有特别触动， 对、嗯、但是以后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或者当你对生活失去希望的时候， 嗯， 你再回过头去感受那些经历，真的就像打了一针就是强心针一样，立马就会让人活过来。 没错，没错， 所以说由此可见人生当中经历是多么的重要。 嗯， 嗯，不要害怕失去，不要害怕失败、 嗯、 经历有时候就是积累的一种财富、嗯、像刚刚雨森说的，希望是个好东西，对吧？ 嗯，是的。 嗯， 那既然说到电影，我今年也是看电影，在年初的时候、 嗯、 也是和我的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看的奇迹男孩。 嗯 啊、 哦、 奇迹男孩、嗯、 对，这个电影也是我相信雨森也已经读过英文原著了，因为这个家伙就爱看英文原著的一些名著啊。 嗯， 他其中有一句话，这部电影比较打动我的是，因为这个小男孩他出生来说我觉得不算、嗯、就有点不幸、 嗯、 但是呢他的身边的这一群人对他的态度让这个孩子得以积极正能量的成长，我觉得大家要感谢，就是这个男孩他要感谢他的周围的他的父母他的朋友、 嗯、对，没错， 就有一句话就是善良一点，因为每个人都在跟人生苦战，如果真正想要了解一个人只需要用心去看， 嗯， 而不是只是去看表面上我以为这个人是什么， 嗯， 你要关注他的内里、 嗯、 关注他的内心是否干净纯洁。 嗯， 嗯， 嗯，哇，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哲理啊。要是说到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部电影当中的名句，我可能是刚刚上映的啊，就一直还在上映的一个电影叫《无畏西东》。 哇、哦啊，无畏西东、 嗯，无畏西东它是由几个故事所组成的， 对， 我认为每一段故事呢都像就在讲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 嗯、 当时我记住一个台词，就是嗯，这个世界缺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从心底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 嗯、这句话我也印象深刻、 嗯、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嗯、它是发生在王力宏他所演的那个飞行员在那个战争时期，我真的觉得可能现在在大城市当中每个人都在很忙碌的去争取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这世界上缺乏的从来不是优秀的人， 嗯， 更多的是那种能够为别人着想为别人付出， 当然 对， 对， 没错， 这种正义和同情、 嗯、 我觉得他这样一句话真的是唤醒了目前这个社会最缺失的东西，也让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嗯、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的， 是就是灵魂深处的某一个点、 哦、对， 没错， 原来在闭着眼你也能你也知道这件事儿，但是你急需要一股力量去把它、 嗯、 强迫它睁开， 嗯， 你们俩看这电影有点像，就是你看的是奇迹男孩，你看的是文东西， 嗯， 但是他你们说的意思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去关心别人， 对、嗯、 就像我也看了奇迹男孩、 嗯、 里边就给了一句话，我想能 产生了共鸣， 对， 嗯， 对，很好表达你们俩说的意思、 嗯、 就是那句话是这样的，当给你两个选择的时候，一个是对的一个是善良的时候， 嗯， 去选择善良的， 我觉得像这样一种 be kind 的一种变得善良，这是一个现在在社会当中这样一个看似很冷漠的一个社会关系当中特别需要的一个注入的一种血液， 对， 就是要与人为善，要去关心别人、 嗯、 不要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 我觉得最可贵的是这些电影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用长篇的巨制、嗯、用非常宏大的演员的阵容告诉我们这一个道理， 只讲了一个小小的道理， 对 对，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一个问题、嗯、换位思考嘛，其实每年都在我们都在节目中大量的提这样的问题、 嗯、 就是如果假如说某一天真的都会换位思考，我觉得生活中会少很多糟心的事情、 嗯、 比如说在地铁上不会说因为踩到别人你不道歉让别人觉得窝火你不尊重我、 嗯、 或者说在有的时候你着急其实比方说你想插队然后你就给大家说一句抱歉或者说一下理由，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也能理解， 嗯， 对，就是一个换位思考的事情会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和谐， 嗯 嗯，所以青年说也正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让很多的年轻人能把自己的想法真正的疑问或者说难以去克服的一些困难在这个平台上得以交流， 嗯 也很多的青年榜样也是通过自身的一些经验、 嗯、 通过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应该怎么去做、 嗯、 应该怎么去关爱别人关怀别人， 嗯，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可以为青年朋友提供交流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听众啊还有观众朋友们能够点击手机微信当中的关爱青年计划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 嗯、 来聊一聊在2017年有哪些让你感动的声音或者哪些改变你一生的声音、 嗯、 我们都非常期待和您交流， 嗯， 嗯，好，刚刚聊的是今年打动我们的声音或改变我们的

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彤。 大家好，我是楚烟。啊，那接下来呢又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环节了。 是青春不迷茫。 没错。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呢，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起码会让我觉得就至少我眼前已经有一幅幅的画面感呈现了。 哦， 就是， 那我们今天聊点啥呢？ 春联啊。对，就是民俗和过年方式。 哎，其实说到这个，那可有的聊了。而且， 对呀， 就是光是一些传统的民俗，还有一些过年方式，就足以让咱们聊上一天一夜了。 对。 但是今天咱们还要聊一些有点不一样的，新的过年方式。 对，我们是青年说嘛，我们要代表我们的青年去发声，看一看年轻人过年的态度和方式有哪些不同。 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都长大了嘛，就是我们可以带着爸妈去度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新鲜的体验。反正过年嘛，都是团圆啊，都是在一起和和美美的，这是我们的要求。 哎，对，只要在一起，不管去哪儿，都是团圆。 只要有你在就可以了。你看，一开始来了一个这么温暖的一个铺垫，那赶快还是先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啊，拥有着六块腹肌的我们的，昨天是吃货。但今天呢是暖男， 对，今天化身了一个这个春节民俗小专家。 是，来有请我们的大帅哥雨森。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来自很南很南的湖南的雨森。 哎， 是南北方之间，昨天是美食的碰撞，但今天可能更是习俗上的一些碰撞。估计过年的方式咱们仨都差不多。 哎， 因为都是一些新式过年方法。 对对对。 哎，首先咱们还是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三家哈，应该说不是三个人了，咱们三家在过年的时候有哪些习俗是必不可少的，一定去做的。雨森，你先来吧。 那我先来，我说一下，我这个习俗可能大家这边都有，不过我们那儿比较可以说盛行，就是放鞭炮。 放鞭炮，可是现在很多地方都禁止放鞭炮。 我们那儿就是我老家是乡下，就是一个县里，他那儿就叫马田，然后那儿就是比较。好像就是一个鞭炮的那个制造地，所以那边就 鞭炮之乡， 对对对，大家知道湖南浏阳， 知道 听说过这个地方， 那是鞭炮之乡，所以湖南很多地方都比较产鞭炮的，不知道你们放过那种就是跟那个雷管一样大一样大那种雷鸣没有？就是我们那儿就有 雷管，它是大概有多长呀？是长的那种还是短的那种？ 只有你手掌那么大， 手掌那么大， 那么大一根。 那我们这边北方叫二踢脚，是不是二踢脚类似的那种？ 对，那种就比较危险，就是胆小点不敢放， 就声音特别大，然后就是，但是你需要近距离去点，对不对？ 对，你得就是赶紧扔了，要不然。 哎，其实说到这个，我还挺有感触的，因为我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我的父亲啊，就拿回来很多这种二踢脚，但是他还带了一个铁的容器， 就是它是那个发射器， 固定的那个， 固定那种。 啊、 就它那个，它那个铁容器呢，是一个圆形，像就是抱着一个圆铁， 嗯圆 嗯、然后圆铁上面呢有一二三，就是有一个一个小孔， 哦、 就大概像我们平常吃的那个 蜂窝煤，我能想， 蜂窝煤类似于蜂窝煤那样的。 咱们就蜂窝煤就不吃了，各位。 有点像那个油面， 嗯， 就那种带窝窝的油 面、哦、 对对对、 啊， 然后就把所有的那个二踢脚一个一个放进去， 嗯、 然后当你点着一个的时候，就砰砰砰砰砰砰砰， 连续发射， 连续发射， 嗯、 就是那个声音特别响，特别特别震撼，那个声音。嗯， 在我们家过年的时候，就是也是小时候了， 嗯、 现在点的稍微少一点了，就是小的时候会。比如说在爷爷家过年的时候，就所有家人都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放，嗯，那是一万还是五万，我不记得了。 嗯，一万响，五万响， 对，几万响的鞭炮， 嗯、 就是一响会响很久很久，就是全是红色的那个。我估计大家看到那个画面也能想到，就立即想到年，中国年， 嗯、 这也是外国人可能对中国年的一个色彩上的一个记忆。 对， 红色 又红又响，就是图一个热闹。 对，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过年就是热闹是最就是最根本的，热闹是灵魂。 当然，这个声儿也不仅是为了热闹， 嗯、 它是为了什么驱邪辟邪的一个功能。 嗯嗯、 对，说到辟邪，我想到、 嗯、 印象中特别深的一次就是，嗯，有一次过年，然后一队人舞这个龙，那个龙呢是那个香，就是香插着插在一个那个， 我见过，我见过， 对对对、嗯，然后一群人就拿着那个鞭炮，嗯、就一段的鞭炮往他们身上扔。 哎呦， 就是他们边舞，然后他们就边往他身上扔。 哇哇， 当然就特别、 这个有什么讲呢？ 就是说舞龙，然后他那个龙就是代表这个嗯星星这种兴旺嘛，兴盛、 嗯。 然后他们拿着鞭炮往他身上去扔，可能是我 就是驱邪吧，就驱邪和图一个好兆头。 对，对，但是我当时就被吓着了，因为他们就拿着炮就往人家身上扔，我就感觉 你觉得那些工作人员可能在底下很危险， 对，特别危险。 嗯、 你想着这炸着多不好、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各个城市也都下发了一些关于鞭炮哈、啊，包括烟花的一些禁放或者说限放的一些条例、 嗯， 也希望大家为了我们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能够得到保证， 嗯、 也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免受这些鞭炮可能会受伤害。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条例范围之下再去适当的去燃放鞭炮。 嗯，以咱们北京为例哈，之前出了一个条例，说在五环之内呢都禁止去售卖烟花爆竹， 嗯， 然后只有在五环之外才可以进行这个烟花爆竹的售卖。 嗯、 所以说大家过年图一个响是一种好的这个想法和意义，但是呢也要对空气负责任。 是的， 对， 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共同呼吸、 嗯、 也可以共同去创造的一个美好的环境。 嗯， 不过现在看很多微博上或是大家就很多开业为了不违背这个条例，就是但是还想制造这个热闹的一个场景，就拉气球嘛， 嗯， 气球里放一根针，然后就一拉跟鞭炮声一模一样。 嗯，啊，那我觉得这可能以后会演变成一个趋势，那大家为了环保，然后过年还挺好玩的。 对呀、啊， 大家不放炮了，天天扎气球。 容嬷嬷想起来，我小时候玩的话，我会玩那种，就是我估计大家都会看烟花，喜欢看。 嗯、 我相较于就是我小时候不太喜欢听那种声音，因为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就会捂耳朵，我就跑开。 嗯， 但是如果放那种烟花，就是那种有色彩的烟花， 嗯、 我会特别喜欢看。 嗯 啊，我觉得这可能是过年的一个中国人不同的一个地方。 嗯、 那你可能属于这个鞭炮贵族，因为烟花都特别贵。我们那时候烟花都是大人放，就是到了倒数的时候了， 嗯、 他们就会点一丛烟花在那儿放。 哎、嗯，但有的时候小时候说到看烟花，我感觉有时候挺赚的，因为大家都在放那种大的礼花，然后你又不用花钱，你就在那块趴到窗边就看，就感觉赚到了。其实说到花，关于这个春节的时候啊，还有一种花， 嗯， 是什么花呢？ 鲜花吗？ 不是鲜花， 嗯。 可以，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猜一猜，有钱花当然也是一种很好的、 嗯、 窗花啊，对不对？剪窗花。 我跟你说，我去年还真正亲自剪过窗花、 嗯， 我亲自剪了，就是这个打样儿，我是从网上下载的哈、 嗯， 下载好之后呢，然后我就把它放在一个那个，我那个方式不太聪明，因为你说这个我姥姥会，但是我姥姥现在手不是特别方便， 嗯、 所以她现在就没办法给各家各户剪那个窗花。然后我就想，我从小就跟我姥姥一起学就是手工，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今年担负起这个责任吧、 嗯， 我就买了一个什么呢？买了一个手工刀，就是能刻的那种。然后就把这个对吧， 就我剪了那个图案就非常喜庆，就是放在家里大家都觉得哎呀这手真巧。 嗯嗯，其实啊窗花它随着这个人们对于传统文化节日的重视嘛，窗花这门手艺也成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嗯，对， 也是一种匠人精神的一种代表。 对，其实贴在家里我觉得窗花是一个特别能提升家里氛围的一个装饰。 嗯， 贴在，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像是咱们家里摆几个灯笼那样的，可能说这个窗花贴在窗户上不仅自家能看到，然后外边的人也能看到。 对，给外面的人呢，因为从窗户上面是它的门面嘛，第一眼就看到这个家非常精致非常细致，然后非常有这种生活的气息。对对对， 对，我是之前我记得前两年我去天津过年的时候路过，就有一排，就是一排居民楼都每家每户贴的都有窗花，造型各异，有不一样的哈，有金色的，有红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就觉得那条街就特别有年味儿， 嗯， 特别让人觉得很热闹很喜庆那种感觉。 好，那咱们刚刚聊了几个花，窗花，礼花， 对， 有钱花， 有钱花，对对对， 收红包， 收红包， 嗯，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就过节非常好的一个象征。 对， 啊，对不对，尤其孩子的时候。 对呀，啊， 每天早上就是为什么说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是什么，有什么动给你叫醒呢，就是 收新衣服， 对， 有糖吃， 对， 有肉吃， 有 钱 花。 我小时候就会，就比方说我那时候会给长辈会磕一个头， 嗯， 就是觉得磕一个头收一个红包，磕一个头收一个红包， 嗯， 那时候觉得哇磕头来钱真快啊。这来钱最快的方式。 嗯，说到孩子们都是在过年的时候是最喜欢过年的， 当然了， 对不对，孩子是在过年当中最快乐的群体， 尤其是在咱们小时候。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过年还是很生动的。 对，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习俗，就是包饺子当中他会就是放那个钱币，会把那个钱币消毒，洗完之后放到饺子里面，包到馅儿里面。小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一毛五毛或者一块钱的这个小硬币放到这个饺子当中，如果你吃到一毛钱的呢可以换100块钱，五毛钱换500块钱，一块钱的可以换1000块钱。 那你们家真的， 但一块钱的可能就没有包过，就没有知道过。 我想问一下，你们家还缺孩子吗？ 所以说，就当时觉得，因为孩子的世界嘛，他大部分是孩子，但是过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平常很严肃的大人在餐桌上面也非常的喜笑颜开。 键盘， 我觉得这是对孩子一个特别好的影响， 对， 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家庭氛围，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重要。 而且每到过年的时候，比如说一年之中只有那过年几天，我去网吧，父母不会说我。 是因为忙着没空管你了吗？ 对，忙着去玩去了，就跟他们也在打牌，他们也在玩，所以我们也玩， 大家都乐乐吧。所以说你都不要互相管了。但是未成年人还是啊，请不要去网吧。 对，那时候都是未成年呢。 所以我特别好奇，彤彤和雨森啊，你们童年在过春节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们喜不喜欢过春节？小的时候， 简直，我跟你说，我描述一个场景。 嗯， 我在每一年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对文艺非常热爱的人，我就 从小就是文艺小青年。 对，我那个时候每年我都在很早很早之前我就在关注春晚。 嗯， 而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买那个电视报不？我们家会买电视报，就是它有各个台的 中国电视报。 对对对，会买电视报。然后呢，我就记得就每到临近过年那几天，在北方啊会有公共浴室，可能南方没有。我们家也能洗澡，但是觉得过年的时候能去公共浴室去蒸一蒸泡一泡，那是一年清除一年污垢，能够来年一个全新的面貌去展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全家人，我爸我妈，我爸带着我，我妈，我们就是泡完澡之后回来，那时候家里会下雪呀，地上厚厚的雪，我就穿着小棉鞋，穿着小棉裤，戴着一个可能有娃娃头的小虎头的一个小帽子，踩在雪地里，然后一路踩一路走着回家，买一份电视报，吃着糖葫芦。那个感觉回家就可以过两天就可以看到春晚了，就可以看到电视上的节目了，就那个感觉就是又满足，又幸福，又温暖。虽然下雪很冷，但是你觉得哇，那个感觉真是，现在再想找到那种感觉真的有点难。 我听你的描述，我都这个脑子里面立马就浮现出来一个张彤小的时候拿个小冰糖葫芦在雪地里跑的场景。 跑着跑着跑着，冰糖葫芦掉地上，哭在哪一段。 真的是有的时候童年当中就真的很需要那种浓墨重彩的特别强烈的幸福感， 是 这对孩子以后的性格成长发展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人会越来越健全。 对 对， 我小时候就没张彤他们那边那么高大上， 没他那么爱吃，是不是？ 我们还是就是我 我刚才说的，放炮。我们那时候特别爱炸东西，炸人家窗户。 这就是我口中的坏孩子， 炸人的粪坑。哎呀！ 天哪，你说会不会？如果说有这个，你当时被炸的那个受害者的， 挨打没有？挨打没有？ 我们当时是。等着人家，那时候那个农村里边那个分那个都是就是公共的嘛，就是在山上。 哎呀， 我们等着人进去，然后再扔进去。 天哪，当时有人投诉吗？有没有人找你们？ 就直接找家长，就是直接找到那个就是找到奶奶爷爷他们去了，然后就有几次被抓住了，然后就被打了。 太淘气了这也。但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微博上的视频，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也是把那个鞭炮然后放在了这个。就是井盖里，然后当即被井盖就是一下子甩出去，孩子摔得横几米远， 非常危险。 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提醒大家， 对对对， 小朋友玩鞭炮一定要注意，放在一个扔在安全的没有人的地方，也不要放在井盖里。 对，我后来看到这报道也后怕，因为那个粪坑里边也有那种 沼气， 沼气 非常容易爆炸。 如果当时真的就那就事情就大了， 对对对对对， 非常非常。那我觉得你们还真是小男孩就是勇敢，小的时候还敢放炮，像我们小女孩就是放呲花。 但是咱们在字典里面找不到呲这个字的， 是吗？ 就我们方言也说呲花，就是感觉甩了甩了甩了之后，就是有那个小火星在逐渐往上跑。 对， 就是我也玩那个，但是我小时候会比你大胆一点，我会玩那个，就是就点一下，然后啪就扔过去，但是我不 摔炮， 经常扔， 对不对？是不是叫摔炮？ 比你大胆一点，我那是需要点的， 对， 需要打火机 摔炮。摔炮就是摔地上就 炸， 就这样啊。 对，我那是需要打火机点。 那小时候你要说小姑娘啊，要是能玩个炮，那当中就是最危险系数最高的就是 女中豪杰， 叫那个窜天猴，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对，那个也需要你点，那也需要你点，而且你需要手拿着。 而且我觉得小的时候咱们玩的那个烟花啊，它种类特别多。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妈就是他们带我去，就是那个市场上去买这种小烟花，就小孩能玩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每一次买就是一大塑料袋，我能买满，就各种，我们它叫滴答条，就有一个长长的条，一点它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很小声，但是有光的那种。还有你刚才说的呲花，就手拿的一种，还有小蝴蝶、小蛤蟆，什么各种各样的就玩 吧。你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啊，但是咱们记忆还特别特别的新，能够连呲花的这个形状什么样都能够记住。由此可见，我真的觉得小的时候春节对于童年来说真的是一个 回忆， 全年都在期待的， 象征性的全年期待的。但是可能我个人感觉哈，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在15岁之后对于过年的感觉就是跟童年就会有很大的差别。 对， 首先那些小伙伴就都不在， 对， 不在那里， 散落到天涯各方了，然后没有了伙伴。 而且现在确实有很多人都在说年味越来越淡了，但其实这个淡，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指的是什么方面，但是大家还会就是你看我们去西站去看去采访，去见到大家都是想着去回家，我觉得只要是团圆，这个年味就不淡。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说年味淡的都是咱们的同龄人，可能同样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们还是对新年有一种更新的期盼，跟咱们小时候一样。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咱们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年味淡，一是觉得因为小的时候咱们吃到一些好吃的，比如说我吃到一个带鱼，吃到一个海鲜的时候，我觉得哇，好不容易啊。小的时候就是毕竟生活没有现在那么好，对不对？现在吃什么都能吃得到，而且小的时候咱们能收红包，那长大之后就没办法。 这也是年味 不发红包多了， 这 是 年味淡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是我 拿不到了零碎 了，变了，不是新年变了。 对对对，不是这个世界变了，是我们长大了。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说了鞭炮，还有收红包啊，包括咱们昨天说的年夜饭，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贴春联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每家每户还是会贴春联儿。 没错， 对不对？每年一定要贴， 就是贴春联是必须的，就是不贴春联不叫过节。 对呀，这个已经在我们的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就像生命和空气的关系一样，对不对？ 对，没错。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还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可能会觉得年味更浓的是，我会跟爷爷或者说跟姥爷会亲自去市场上买红纸，买红纸去，他们会有毛笔，自己写。自己写，我爷爷他是一个小学的校长，然后他会自己去编辑那个对联的什么内容，工整度如何，甚至我爷爷他很厉害，就是说，比方说在客厅、在卧室、在餐厅。 贴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嗯，那这个太好了，我觉得就是把这种辞旧迎新之际的对未来新的纪念吧，新的这样的一个展望，都用自己的手、自己的笔、自己的纸给它写下来。 而且 这个在外面买的可真的意义不同。 对，是亲自手写的，意义不同。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每年我会担任这个任务，是干嘛呢？就我们家男孩都会担任这个任务，写好是长辈去写的。如何贴呢？我们家不是靠双面胶，或者说靠那个胶带，我们是靠什么？靠浆糊。 嗯， 我们是我奶奶会把那个浆糊，就是很多面嘛，就是在锅里熬，然后 加水，自己熬制的浆糊、啊， 自己熬制的浆糊、嗯。然后呢，我个子就小的时候就长得比较高嘛，然后我就会把那个，就把去年的那个春联揭下来，然后用那个扫帚，把它扫干净，把这面墙扫干净，扫干净之后呢，再涂浆糊，然后再把那个春联贴上。 嗯， 就那个过程也是一个有仪式感的过程。 嗯， 觉得哇，今年要来了。 嗯，哎，你看，其实咱们贴春联什么的，都是跟装饰房子有相关的、 对啊。 就在我们家呢，也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小习俗嘛，就是过年之前一定要大扫除，而且呢还要翻新家里面的一些装饰品。 嗯， 比如说啊，买一幅画。买一幅新画、或者是在家里面张灯结彩的放这些花 灯， 对，彩灯灯笼、我觉得这个也是让这整个家庭氛围有一种浓郁的春节气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挂灯笼， 对， 挂大红灯笼， 对，雨森，就是你们也是贴春联，然后 对我们是应该每个中国人家里面都是贴春联吧。 您除了这些基本的咱们刚刚提到这些习俗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具有特色的习俗呢？ 我们那儿 刚才雨森说，就是你小时候有点后怕的那个用香组成的龙，那我们家就不太一样了。我们家不是，我们家就是舞龙舞狮也会有，但是我觉得比较让我不一样的哈，印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我们那儿会有那种怎么说，也不叫花车游行了、它相当于是什么，就是民族风味那种组成的那种花车，它有灯笼，也有一些、比方说天女散花啊、然后这个双龙戏珠啊、等等一些民俗故事组成的一种小花车、然后会选一些小朋友，请小朋友在车上去扮演仙女啊，或者是仙子啊，或者是财童啊什么之类的一些身份，然后画那个红扑扑的脸蛋、画那个大红嘴唇，然后在上面就是舞动 啊，会在街上游走，然后做这种比较具有春节特色的一些表演。 对，都是民俗的、而且每一年都在更新。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加上一些灯的效果、就觉得很像迪士尼的花车游行、但是那个花车游行是小的时候就会在路边会抢一个好位置，早早的过去、买一串糖葫芦，或者是买一个什么，就是那个糖人啊、就在那儿站着等，说、哎呀，这个是猪八戒，这个是孙悟空，这个是七仙女，就是每认出一个角色就觉得哇，我好有文化，我好厉害 啊，这也是跟这个地域有很大关系的啊。其实说到这个、刚刚也提到了，你有游行，对不对？像东北地区或者是北方比较寒冷的地区，在春节的时候会雕刻冰灯。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冰雪大世界， 对， 是 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非常非常的好看。它呢是每年都会有一个主题哈，就是今年的主题呢是一带一路，它呢主要雕刻的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 是比较有标志性的建筑物吗？ 对，要比如说这个印度的泰姬陵，还有这个俄罗斯的一些红场的一些建筑，对对对、有一些具有西方特色的教堂、那个冰灯这个规模之大也是非常让人惊讶 震撼，是不是？ 所以说因为我也去问了当地的人啊，他们在春节过年除夕夜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大型的冰灯展。这也是一种用这种不同的地域，比如说冰雪文化，来串联出来的其他的春节文化。也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 这太而且在去年的春晚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分会场嘛、就不是就在那个冰雪大世界嘛，就当时看到之后就打上灯光的冰雪大世界，哇塞，那简直是太漂亮了，一道春节的亮丽的风景线、而且我觉得不仅像是这些，而且你像当比方说我去到陕西那边，他会有秧歌嘛，会跳秧歌、扭秧歌，敲锣打鼓，安塞腰鼓一敲，那个感觉就是欢天喜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感觉。那种声音的震撼度是让人觉得哇，这也是过年，是人的声音，就是觉得我今年过了一个好日子，我也非常期待明年能继续过一个好日子的感觉。 没错， 那种声音是有力量，是有希望的声音。刚才我们说了一些都是偏北方的， 雨森，你觉得南方除了你们家会也有一些舞龙舞狮，还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过年的习俗吗？ 哦，我下面说的这个就不是我家里边的。我说的去年我和我爸妈，我上期节目说了，我和我爸妈是去广东过的年。对，那个大年三十晚上，我以为广州街上不会有什么人， 现代化大都市嘛。 对，因为都可能那些打工的都回家过年了嘛。结果我们去了那个广东那个花市。 花市？ 对。 哇塞，我觉得这堪比冰雪大世界的美好程度。嗯， 真的，就 是真正的是 鲜花 做的那种 卖鲜花。 对，一个是卖鲜花，还卖一些其他的那些也是植物了，反正就竹子那些。那人超多，就是围的水泄不通。它是在一个体育场，围着一圈体育场，然后 全都是人， 全都是卖花的。然后卖花的那有卖春联的，卖剪纸的，都有都有。 哦，因为我是看过相关的报道，我是看到有一些春节咱们特定会用到的花，比如说腊梅，比如说富贵竹，比如说还有那个橘子，我不知道那个橘子是叫什么橘子哈，就是很造型很奇特的一种橘子，就是还有银柳等一些的装饰之后，那个花式色彩上起码感觉就很有冲击力。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有花市啊，你北方也有鲜花市场，但是那个花市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 对，主要是人多，特别特别多，而且那时候人多吧，跟你平常去旅游景区那人都还不一样。过年的时候咱就讲究一个热闹，就讲究一个气氛，就人越多你感觉越开心。 对，那是当地居民去逛的，而且是全家老少一起去逛， 主要是心里面怀揣着对新年的这些希望啊。 对 这种美好的一种愿景，就大家觉得人多就不叫人多，就叫热闹。 对拥挤一下反而是喜庆的事儿，摩肩接踵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所以说你看，无论是南北过年都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习俗，而每一个不一样的习俗都让人内心咱们说起来都感觉暖暖。 而且这个不一样的习俗背后都孕育着各方的文化， 当然 还有每一个地区人民对待生活的态度都融合在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春节呢，它不光是一个节日， 对， 更多的是一种人民思想的，还有一些对于主观能动性改变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这种思想的大汇合， 对， 文化的成果。 对，所以说每当过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各地的报道的时候，总会觉得哎，这个过年方式很不一样。我可能会想去探访一下，想了解一下。所以也正是有了各个民族各个地域不同的过年的方式，才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 精神。没错，也是为我们寻找我们自己文化的根，还有增强民族自信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也在这儿。 是的，是的。那么其实我也非常好奇，也咱们刚才也是提到了一部分嘛，也只是提到了中国我们大好河山中的几个地方的不同的过年的方式。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啊，倾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上来继续分享您家乡过年的一些不同的习俗和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分享的事情。 没错，我们非常期待您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春节当中有哪些不一样的民俗，或者是关于春节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过法吗？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非常期待您。 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就送给大家一支春节的歌曲吧。因为都气氛都感觉三个人都要唱起来了。新年好呀，新年好啊。 没错。 但是呢，那么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一段小小的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恭喜发财， 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 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同步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楚烟。 嗯，咱们在上半段也是继续聊了一下春节的文化，比如说我们的传统习俗，上半段聊得太开心了，回忆了童年的一些贴窗花啊、剪窗花、贴春联，还有舞龙舞狮的一些习俗，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总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喜欢和期盼过节。 嗯，而且呢，我们刚刚也聊到了童年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过年的方式，勾起了我们对童年很多美好的记忆啊。 对， 但是其实说到 没有一个， 对， 嗯，这是一个文化饕餮大餐， 嗯， 每年必不可少。 对，而且呢它已经持续了将30多年了都没有改变。 对，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 就是不用卖关子大家都猜出来了。 只有咱们两个还在好像迷混的很开心，是不是 假装大家不知道，但大家比谁都清楚。 嗯， 也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又是我们的春晚哈。 嗯， 春晚其实它已经算是中国人过年中的一个，嗯，怎么说，必备的一个元素了。 对，我觉得是过除夕夜就是看春晚。 对， 大家就是围坐在这客厅啊， 年夜饭加春晚。 对，年夜饭加春晚就等于除夕， 这才是完美的除夕夜。 嗯， 对不对？嗯， 哎，其实说到春晚啊，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关于春晚的 音频的回放 的， 跟大家共同来回忆一下过去的30多年的春晚当中有哪些值得铭记的声音。 没错， 虽然我是算香港歌手，但是我从小在北京长大了嘛，春节晚会对我来说很熟悉，所以其实小的时候每年都是除夕晚上要看春节晚会，所以我觉得挺荣幸的能有机会参加这个节目。 时刻，你温暖的目光迎接我。 下这些声音，我觉得简直那个画面感又出来了， 特别特别的熟悉，而且就是瞬间又把我们拉回了除夕夜的那个场景。 对，今年的春晚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别开生面，也来到了很多的明星，还是有不同的一些形式的创造。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更想去聊的一下是春晚，你跟春晚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雨森，因为你对于春晚有没有什么情怀呢？ 咱们都是文艺工作者，对不对？肯定对春晚都是有一些特殊的记忆和不同的感觉的。 要说的这个春晚的这个记忆，可能就是很多年前啊，我相信大家肯定有印象，就是宋丹丹和赵本山的那几套的那个 连续好几年的春晚， 对，好几年的春晚。对，那几年春晚就是最期待的就是那个节目。 真的是啊，大家说除夕夜最期待是春晚，春晚夜最春晚呢最期待的是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 对， 而且他们两个的合作是在我记得是在零几年的时候、 九几年其实就开始了，白云黑土是在九几年 啊，就是白云黑土跟小学说事儿。 对， 小学说事儿那个小品， 后来还有奥运会的一面嘛，就是竞争那个火炬手的那一， 没错没错， 对， 就真的是跨越了咱们这一代人嘛，可以说跨越咱们这一代人，就自从咱们对语言、对文艺有印象的时候，这两位艺术家的一个小品就跟随着咱们， 对， 影响了咱们。 而且我觉得就是春晚的时候，包括后来看小沈阳，我觉得就是春晚那个时候真的是笑的呀，就是。完全无法抑制全家人的笑声，此起彼伏。所以说春晚就是给你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现在大屏幕包括什么舞台都越来越炫了，包括有分会场不同的特点，当然语言包括一些歌舞的一些节目，就让人觉得哇，现在的文艺工作者真的好厉害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年都紧紧追随春晚不会去改变那个步伐的原因，就我们看的不是一档节目，也不是一场缤纷绚丽的晚会，我们感受的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感受艺术的这样一个氛围。 对， 这 是 他，对，这是他存在到我们这么大众这么多年的一个存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刚才雨森其实提到他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宋丹丹和赵本山的小品，就令人捧腹大笑，甚至现在在看都觉得无比搞笑的一些小品。那楚妍，你有没有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春晚的节目？ 关于春晚的记忆吗？ 对， 其实除了刚刚雨森所说到的宋丹丹和赵本山的这个小品之外呢，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个春晚上面会有很多这一年当中特别红的明星出现。而且这些明星呢，不是咱们平常说的一些流量明星啊，比如说小花啊，他们大部分能够登上春晚都是一些德艺双馨的一些明星。我感觉在观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呢，能够更好的去感受到榜样的力量。对，尤其对青年人来说呢，也是一种精神上、行动上的一种榜样。 对，因为每一年春晚不仅是有节目，也会有一些采访，这个采访就是道德标兵啊，包括就是最美乡村医生、最美乡村教师等等。就是像你说的，刚才是青年的榜样的力量， 德艺双馨的榜样。 对，我所说的这个节目，我印象最深刻的节目也是跟榜样的力量有关系，就是千手观音。哇，这个千手观音这个节目当时给我的震撼是让我实话实说，我缓了好多年，我仍然觉得这是春晚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个节目。是所有节目中我觉得最宝贵、最珍贵、最能带给我心灵冲击，让我去了解一个群体，让我去关怀一个群体的一个开头吧，一个起始。 其实类似于这样的，因为它是以舞蹈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关于在春晚当中也有很多舞蹈作品让我觉得记忆犹新，印象很深刻。对，俏夕阳，这也是代表一个老年团体，代表一种老年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 对， 除此之外呢，还有杨丽萍老师 的《雀之灵》， 没错，《雀之灵》，还有小彩旗，有一年春晚是在不停的在转圈， 一年四季。 对，那也创造了很多佳话， 吉尼斯世界纪录， 没错。春晚给我们这个大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迪的作用，就是它给大家创造了很多话题和很多就是来自民间的一种文化和一种传统。 当然你看每一年我们有河南少林寺的一些小朋友的一些武术表演，当然每一年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戏曲，各个地方的戏曲的文化的展示，还会有一些比方说方言小品，展示了当地的方言的不同的一些幽默的一些小段子，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魔术一些戏法还等等。所以说总之都是中国 民族文化的一种展现， 嗯， 啊，各个民族的风采都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得以展示。 嗯， 我觉得在看春晚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已经不知道在吃什么了，就是饭味儿是什么已经不知道，完全被吸引过去。而且近几年的春晚总能让人感觉到一种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在变好的一种非常大的温暖感，一种感动。 嗯，就是内心会觉得出生在这片土地上是非常热爱这片土地的，同时也很有谱，就是背后好像有一双强大的手在支撑着你， 对， 不断的向好走，向美好的未来前进。 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就是这几年的春晚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参与度越来越高。 嗯， 比如说我可以发我们的全家福， 嗯， 可以发一些祝福，同时还可以参与摇奖、摇现金等等一些就是互动，会让人觉得哇，这个春晚已经越来越接地气了。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们两个，就是你们记得在咱们小的时候吧，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年春晚是给两只熊猫取名字， 取名字， 对对对，你有这个有印象吗？ 好像是团团圆圆， 对对对，团团圆圆。 嗯， 当时我就是第一次感受到是离我们似乎很远的电视屏幕和民众当中一种联系， 嗯，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网上给他投票，是叫圆圆滚滚呢还是叫团团圆圆呢？这个让我记忆非常的深刻。 我记得当时好像我投的不是团团圆圆， 我好像也不是。雨森有印象吗？ 嗯，我当时好像没有投， 就心里在呐喊， 嗯， 希望他能听见。 嗯， 总之现在的春晚，嗯，就像我们所说的，它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晚会了， 对， 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家庭在一起。你说聊天好像我们随时随地只要到家的那一刻都是在聊天， 嗯， 关怀是无时不刻的， 嗯， 但是能不能有一场让大家心灵上的有共同的触发的， 嗯， 可能一个节目，可能说一个小品，它就能触发咱们整个家庭对于一件事儿或整个家庭的一种期盼和想法。 嗯， 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小品，就讲的是高铁， 嗯， 讲的是动车，讲的是复兴号，那可能我们就会想，哎呀，今年出行啊确实太方便了，从北京到上海原本多少多少个小时，现在只需要啊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就到了。现在中国的发展简直太迅速了，它不仅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影响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正常的生活。 嗯， 对不对？ 嗯， 这些都是一个一年的总结，一年的精华。 嗯， 对不对？ 对，你刚刚提到的是小品嘛， 嗯， 小品呢作为一种语言类的文化类的节目，嗯，它出现在视野当中肯定是要凝聚一些民族精神在里面的， 嗯， 但我觉得春晚除了这种语言文化类的小品之外，还有很多歌舞类的节目， 嗯， 也是代表着一个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前进的方向。 嗯， 啊，比如说咱们非常脍炙人口的几首歌曲都出自春晚。 嗯， 比如说王菲的传奇， 嗯， 还有后来王菲跟陈奕迅演唱的《因为爱情》， 嗯， 对不对， 嗯， 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歌曲也是从春晚这个平台走出去的， 嗯， 然后推向大众。 对， 然后会 有一首不知道有，嗯，记不记得， 你说 那是 难忘 很早以前，不是不是，那是我那是爸爸妈妈那一代听的， 嗯， 费翔唱的那个， 哦， 冬天里的一把火。 对对 对, 对 啊，就这首歌， 你就像那一般火，哇，那是经典之声， 经典之经典。而且我感觉在那个时代这首歌能火成那个程度也是非常奇迹的一件事情。 我稍微插一句嘴， 嗯， 我爸那个时候他的偶像就是费翔， 嗯， 所以我爸就专门烫头就烫成了费翔头， 嗯， 但他身边有很多男性都是烫着费翔头， 不过确实帅。 我爸曾经还问过我妈一句话， 嗯， 就当年很多女孩给费翔写情书，你有没有写过？我妈羞涩的低下了头，她说我想写。 我妈妈也是， 嗯， 我妈妈也是。 我的妈妈都有共同的偶像， 嗯， 就是当时就真的是把费翔当做一个那种 梦中情人， 梦中情人的那样的一个存在啊。 对， 嗯，还有小虎队， 哇，小虎队现在，但是我们现在有 TFBOYS 啊，对不对？也是年年上春晚，几个三个大男孩，青春靓丽帅气，然后在舞台上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嗯， 也是一种青春向上的 感觉，展现了青春的活力。 对， 当时我记着有一个小虎队重聚， 嗯， 我当时我就立刻从他们出来那一刹那，我就感觉到我们家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泪崩了。 对，从我父母到我的爷爷， 嗯， 我爷爷平常不太爱说话的一个人，看春晚也是很安静的， 嗯， 但是小虎队一出场，我爷爷立马眼睛就放光了。就是， 嗯， 哇，这不是那是那个小虎队吗？ 对， 就他都能够想起来。 对， 所以说我感觉那春晚它寄托的意义不光是为大家输送这种好的文艺作品， 对， 还是它承担一种文化责任吧。 对， 能够更多的去唤醒民众的一些记忆，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对，我可想死你了。 对对对。 嗯，其实嗯， 但是刚才咱们都说咱们三个家庭其实都是非常关注春晚的、嗯、包括可能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和亲戚他都关注春晚，但是我现在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他觉得春节联欢晚会吧就现在可能他认为有些形式化哈，他就会觉得在春晚在除夕那天晚上我可能会看一下我今年最想看的一部电影、 嗯、 或者是一篇演讲、 嗯、 甚至春节就直接出去旅行了、 嗯嗯、 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咱们是不是也该聊一些可能跟咱们过年生活方式不太一样的、 嗯、 一些新颖的 一种新的过年方式、啊、 是、嗯、其实刚才雨森就已经提到了他们家去年是旅行过年、 嗯、 是 哪怕在大年三十也是在外地的， 对，在广州过的， 对，但其实我们家这几年连续三年也都是除夕夜都是在外地过的 啊、哦。 第一年我大一的时候是在杭州、 嗯、 大二是在云南， 嗯， 是在云南的丽江， 嗯， 去年是在西安， 嗯， 啊，每一年都在不同的地方在过， 嗯，其实只要是我认为过年嘛，团圆，只要和家里人在一起，去哪块都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嗯，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好， 主要是人。不是， 对， 不是地方决定， 没错。 嗯， 但其实像类似于像你们这样的选择方式，就是出去过年、旅游过年，在中国还有很多。之前看过一项调查， 我真的告诉你，楚言、嗯，过年的时候人超级多， 嗯， 出去旅行的人是越来越多。 但是你会发现在北京，并没有这样的场景， 因为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嘛。 对对，北京在过年的时候呢，它可以说是我感觉算是非常在那个时间段最冷清的城市之一了， 嗯， 非常的安静。 哎，那我想问一下雨森，你在选择就是春节出行的时候，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你一般会参考哪些因素？ 那当然是有气温了、啊，没往南跑，所以去年就是我一直往南。 嗯， 虽然没有去海南，因为要跨一个海， 嗯、 本来打算去海南的， 嗯， 但是因为要办一些手续没去，就一直绕着海边，就汕头，然后深圳，先到广州嘛， 嗯、 然后再一直往西走，对，主要是考虑气温因素。 嗯， 但是那边跟你们家温度也差不太多吧？ 不，差还是差挺多的，就是湖南属于内陆， 嗯、 然后到了海边，它就跟内陆还是不一样。 那你觉得啊，就是在过年期间的旅行和平常咱们普通的旅行，就一个一个城市的这样的走，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官的体验不同吗？ 首先就是这个人， 嗯， 比平常都要多很多。 过年的时候人会比平时要多， 非常多。 是，确实，我不知道是我就是去年才出去过年、 嗯， 不知道是去年才这样，还是 一直都这样， 是吗？ 从我大一的时候就这样、 嗯， 因为我那个时候去到杭州去西湖，因为西湖是有那个喷泉的嘛，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景区里面它会有一些庆祝的活动， 嗯， 哇，那个人真的是太多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之前我跟我爸妈就是也是。我大一的时候，14年的冬天，算第一次在外地过年，以为人不会太多，觉得大家都会在家里过年啊，就是吃年夜饭什么的。没想到结果都看好多好多想法，家庭跟我们想法是一样的。 嗯、 在我大二，也就15年的时候，冬天去到云南的时候，我的天哪！我那时候发现哇，人更多了。 嗯、 就去，特别是去到西双版纳的时候、 嗯， 再去到一个景区的时候，一个好像是小象谷什么之类的一个地方哈，那个地方堵车堵得非常非常严重、 嗯， 根本就找不到停车位，就是太多太多人涌向了各大旅行的一些目的地。对， 嗯、那看来在过节期间外出旅行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一种新的过年方式啊。 它已经不算新了，我觉得、 嗯、 不算新的趋势，它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因为现在咱们的收入都变高了，而且现在出行方式是越来越方便了，飞机高铁等等都已经进入到寻常百姓家了。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我觉得咱们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 嗯， 就说过年就像咱们刚才在说的，只要人在身边啊，只要大家还在开心快乐祥和的在过春节，只不过是形式发生变化了，但是内核没有变，还是团聚团圆， 嗯， 对吧？嗯，那楚烟作为一个还没在外地， 对、 就是、 我还真的是没有在外地过过年。 对、嗯、你会就是假如说让你选择一下，你会想去哪儿？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可能跟雨森持相同的意见，在冬天的时候会选择温度 反着走。 对，反着走，因为我生活在北方嘛、 嗯、 我会选择去海南三亚地方去过年， 看一下不一样的过年。 对， 因为既然已经都选择外出旅行过年了，那就是咱们就把这个不同一贯彻到底好了，就去一个植被环境啊、温度环境啊，然后整个这个 湿润环境啊， 对啊，季节的环境啊都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会选择去三亚过年。但是我觉得可能三亚会非常的拥挤，因为据我所知，大部分的东北地区非常寒冷的地带，在过年的时候都会选择去三亚。 是的，对，也是一个算是大家共同的目的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几年吧，过年的选择的目的地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就是其实在我们家看来，气温不是一个特别决定性的一个因素，反而是我决定一个选择去过春节的一个地方，一定是过年方式或者说民族文化一定要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就是想感觉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过年方式，就是新鲜感，一种更浓厚的民族特色。比如说我在去到四川九寨沟的时候，那边的过年方式真的太热闹了，甚至我春晚就完全不想看，就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会跳舞，跳舞就是会拉着你一起跳舞，点着篝火，吃着牦牛肉，喝着那个酥油茶，那种感觉就是哪怕说语言上方言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几个人就是在聊天，可能聊的内容有的时候都听不清楚，但是那个氛围就此时此刻我们就是一家人。 对，其实你说到对这种也是一种异样的感受啊，就是在异乡过节并没有感受到被冷落，而是觉得又结交了新的朋友和新的亲情，好像仿佛那种亲情的感觉。 对， 去到那个云南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之前我去丽江和大理去旅游，他们当地特别流行吃饭会吃那种流水席 对， 就如果你在当地认识一个朋友， 对， 他就会带着你去他所有的亲戚家吃一个遍，然后流水席就是今天所有这亲戚都在这儿，明天所有亲戚都去那儿，大家都有一个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然后来回去的走。我觉得这样是特别好的人际沟通，一种真的原生态的、特别自然的、没有屏障的一种交流方式。 对， 体验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是的，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就是，会带着自己的老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就是这种过年不仅是过年了，也算是一种探索，一种学习，一种体验，就是过年的方式也是一种接受新事物、接受新环境的一个过程，会让人觉得哇，好多惊喜啊，这个新年会让人更加的印象深刻， 一年更比一年好嘛， 是的， 都会有新的交流， 那今年雨森过两天有没有出行的打算？ 今年可能就不会出去了，因为一个是毕业了嘛，这个一些工作比较紧，可能到年后可能还会要就来上班什么的，要准备，然后可能会就是跟原来一样去串一下亲戚啊，或者就回忆一下之前怎么过的。 可能会，我觉得可能会去一些稍微的近一些的目的地。 对对对，可能去一些附近，我们那儿温泉比较多，可能会泡温泉。 哎呀，太羡慕了， 太羡慕了。 就我们家今年还是有出行的计划的，今年 打算去哪儿呢？ 就是好像就是海南。 海南是吧？那非常好。 对，也有一个另外的想法，想去香港。就这个跟雨森刚才提到一样，就是气温的问题。 那要去香港的话，可能会感受到完全不同的春节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当然 回来给我们好好讲一讲，但是希望 给你们带点美食， 不要再增大号了。 就是可能说我在接下来的安排过程中可能会想组织家人一起去旅个行，但今年的旅行的安排可能想还是像刚才雨森说的，考虑到气候因素，去香港或者是海南去玩一下，去体验一下更不一样的，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一种过年的方式和习俗，关键是尝一下美食。 对，美食非常重要。 好，刚刚我们聊了一下现在年轻人的一些过年方式，其实还有一种过年的方式我觉得也很不一样，他不是出去旅行了，我看到有一种过年方式我觉得有点心酸，健身过年。 有这样的一种是 健身过年， 泡在健身房里过年，和一群小伙伴一起， 这种一般都是男性居多，就是太寂寞了，就是已经就闲到没有其他事情去做了，只有去健身房。 对，但其实现在女孩健身的其实也蛮多的，要是只是男生去健身，那怎么能够偶遇女生呢，对不对？ 不过一般只要女生去健身房了，然后有男生去健身房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在健身房过年了。 那可能就会约会去了。 约会去了。 好，刚刚是聊了一些刚才聊的是健身过年，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过年方式哈，也是又一种过年方式。我在有一年的时候，我在去年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 享受这种过年方式，就是看电影过年。一方面是去电影院去看一下新年上的一些电影，比如说宝强拍的那部电影，包括成龙拍的那些电影、等一些电影挨个去看，跟爸爸一起去， 没错。 还有就是在醒来之后可能就会把今年想看的各种大片各种电影、都会在自己电脑上再播一遍、电影过年。 电影过年这是个非常好的，因为每年贺岁档呢是好电影最多的时候、也是一种长篇巨制啊，或者是大片 合家欢， 对，集体上映的时候、所以说选择观影来度过春节、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 文化大餐， 特别轻松啊，而且也是跟家人创造情感共鸣的一个机会。 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老师的朋友，他呢，他的每年过春节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他每一年一到过年的时候就会看美剧《老友记》，大年三十晚上也会看，就是以看剧的方式度过。然后呢，他们家就是三口可能看的剧都不一样，但是呢，听到这个人笑，这个人哭，然后另外一个人都会过去去看一下，然后就也算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看过年的方式。 对，还有一种方式，你刚刚说到看剧和看电影，这都属于休闲方式。那还有更多人呢，选择在过年的时候打牌、打麻将，对不对？ 这个也很重要啊，我觉得 非常重要。我感觉说到这的时候，雨森已经立起来了。 那不是说我打牌，是就我们父母那一辈，到了过年的时候特别爱打牌，就不怎么管我们，对，所以我们就能去网吧呀打鞭炮什么的，然后要钱他们也给的特别快，因为他们打牌都喜欢把那个钞票摆 桌 上，对对对，就直接拿去， 就我没有心思管你这个小崽子了，你 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对， 这孩子最自由的时候， 就是我们家就是打麻将比较少，但是过年的时候哈。也能组个三四桌，让大家一起去玩。然后我呢，每一次就是想学，但是家长不让学。但现在呢，家长让我学，我又不想学了，因为有手机了，对不对？有手机了就开始玩游戏，对吧？然后，但是呢，今年我可能想回去稍微的学一下，但是要注意不要上瘾， 主要是其实要是能够跟张彤打一次麻将，应该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能赚很多钱， 对 吧？ 对对对 你这是说到我的， 但是一般我发现啊，就是通过这几次过春节打麻将，我发现新手啊都特别容易赢。 为什么？ 因为新手呢， 因为 有运气， 因为长辈都让着你，是吧？ 因为新手呢，有的时候抓牌会很有运气的， 是吗？ 所以说我希望，如果说今年张彤回去要打麻将的话，希望你能多赢点。 行，多赢点，好给你们买礼物是吗？好，没问题，没问题啊。今天我们盘点了太多太多的关于习俗方面的东西，觉得一聊啊，就感觉满眼的就已经大红灯笼，春联、窗花都已经映入眼帘了， 没错。 相信大家在每家每户都已经装点起来了。 最近呢，我们将会为您梳理春节期间的所有有趣的事儿，千万不要错过。好， 是的，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